子，娘子。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生一人，见那冤家身上的衣衫多，但我他今夜起飞要走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泪下平凡我算在我是白头死梦走大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扰乱自风谁自由？